吧。 春季一马这到了这迎春花儿开，迎春花儿开，年呀亲的个女儿们呀，采呀采青来呀，小呀哥哥，小呀哥哥，小呀哥哥，小呀哥哥呀，手挽上手儿来。迎春花这开放呀，千呀千里香，千呀千里香，女儿家的个心上呀，起了波浪呀，小呀哥哥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扯不断情丝长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扯不断情丝长。 春季里到了，迎春花儿开，年轻的女儿采呀采青来，迎春花开放，千呀千里香，女儿家的心上起了波澜。 Oh!